和气球， 听好听的音乐，关心我们的孩子。每个星期天中午，红气球 Josie 与您空中相见。欢迎继续收听安琪球，中段时间 Josie 在这陪伴。上半个钟头跟囡仔介绍，哎呀，小宝宝胃病医回来厝内底了的种种状况。对大人来讲，生活变个真无闲。囡仔一个囡仔时阵，全部的重心拢伫咧伊的身躯顶。有小弟弟、小妹妹来报道，厝内底的人除了要照顾小宝宝 ，Josie 嘛建议妈咪要多留一些时间跟大汉的囡仔相处。啊，不，老大刚刚就没关系。有一些大囡仔对小宝宝感到很兴奋、很好奇，毛可能也发生嫉妒的状况。育儿的生活像孤岛，全职的妈妈常常有这样的感触，职业妇女的妈妈毛可能也遇到保姆生病的问题。所以如何建立一个互助的网络呢？来来听一首歌曲，待会儿 Josie 要介绍一篇文章关于教育的部落。来听的歌是 Hello 歌Hello song. Hello everybody, so glad to see you. Hello everybody, we're so glad to see you. Hello to John, so glad to see you. Hello to Lynn, so glad to see you too.To see you. Hello, I'm Grandma Yvette. So glad to see you too. Hello, everybody. So glad to see you. Hello, everybody. We're so glad to see you.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在咧非洲有一句俗语，讲要给囡仔培养大汉，需要间隔的部落到顶来。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这句话很久以前就有人说过了，九年前的时候又给人提起，实际美国总统夫人，现在纽约参议员希拉蕊女士，她在了一篇文章《同村协力》当中说，要希望孩子可以享有过去社会的环境，那是一种具有创意、挑战和肯定生命意义的成长过程。现在这个 village 部落在了台湾的某些地方实现了，

Walk, walk, walk around, walk around together. Walk, walk, walk around together.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好，所以我们讲到切儿生态读书会，这个新的现代教育部落，也主要班底呢是台北市大安区的新生国小的学生家长。会员的家庭呢，包括外交官、外商公司的主管、航空公司的主管。这些大人呢，结合起来陪孩子玩。文中奶奶说，玩不是说乱玩鬼混哦，去哪玩电脑。家长就把台北市和平东路一间资讯科学教育馆的老师请来教孩子学电脑程式。三年了后，孩子可以组队参加全国机器人大赛。因每两个星期呢，这孩子都有一次全天性的活动，像去登山、骑脚踏车，还是露营。这游戏就像上课一样，要点名哦。那缺席次数超过规定，后次就不能再来了。所有的活动家长都要陪，不是说放给孩子自己去玩就可以。这跟一般的科学营有什么不一样呢？其中的一个家长周芳梅女士也是牙医师，她说不是要培养孩子变成生态专家，而是希望孩子有丰富的生命经验。 大人和囡仔学琴、学画画、学体操、学跳舞，无一定是爱和囡仔变作是音乐家、画家、体操选手，还是讲舞蹈家。有愈来愈侪爸爸妈妈开始安尼想啊，只是要和囡仔有一个丰富的生活经验，大汉的时阵会使欣赏遮美好的物件。才艺呢，唔只是钢琴、电脑，还是讲绘画、昆虫的知识、野外求生的能力、寻找资料的本能，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人生资源，不一定是在学校或者是才艺班可以学得到的。大人呢，可以帮忙孩子创造一个环境。差不多的囡仔，互相学习，互相竞争，互相照顾。朋友就那像大家庭的兄弟姊妹啊。外交部的大使胡敦埔大使伫咧一个切儿生态读书会当中，伊咧讲跑百米除了家己的天赋，边啊够旗鼓相当的对手，才会使真正的激发潜能。所以讲囡仔同学会使创造好的学习环境。这句话是在呼应讲，是怎样大家现在都要去挤好学区的学校，因为同学都好，自己的囡仔在那个环境当中也变好。古代的孟母三迁就是最早的奉行者，敢说一定要去挤名校。若是说大人愿意拿出一些时间跟金钱，可以加入县城的团体，或者自己组织一个教育部落，可以帮助孩子创造学校以外的环境。 滴滴Deedle dee, dee, deedle deedle deedle dee, dee dee dee, dee dee dee, deedle dee dee, deedle dee dee, deedle deedle deedle dee, dee dee dee.Diddle dee dee dee diddle dee dee diddle diddle diddle dee dee dee dee dee dee dee diddle dee dee dee diddle dee dee diddle diddle diddle dee dee dee dee dee dee dee dee dee dee dee dee dee 别过去 Anki Q 有提过，在美国有一种社区的游戏团体，就是同年龄的宝宝的妈妈呢，会一礼拜找一天聚在一起，当作是 play day 游戏天，然后彼此交换讯息， 或者是透过互助的方式。这个星期呢，是这个妈妈带三个囡仔，让其他的两个妈妈呢可以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下一个星期再换另外一个妈妈来带三个小孩，让其他的两个妈妈再去忙自己的事情。那么大的小孩子呢需要学的东西更多，所以这个游戏团体呢就延伸成为学习团体。在商业周刊记的专题有共到教育部落的成员，也在是邻居、好朋友，还是说孩子学校的同学家长。这个爸爸会晓拍网球，那个妈妈真会唱歌，这个爸爸有木工的专才，那个妈妈会晓烘蛋糕。夏天的时候，一大群小孩子一起学游泳，一起唱歌；冬天的时候，烤番薯，做一些学习的活动，或者是观察生态，生活就变得更丰富了。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咱拢是一家伙啊，在了教育的天空之下，不分你我。Josie 看完这个专题之后呢，非常的感动，希望传达给咱的听友的是说，教育的资源可以分享，除了好好之外，应该回头为厝内底做起。一个家庭不够，更多的家庭到顶来。活动的形式呢，当然是看组织的成员咯。Josie 也听过一个团体，因为整个家庭呢，孩子的年纪相同，每个礼拜都会聚在一起。囡仔伫咧看电视、耍电动，有一个家长主要看到囡仔，其他爸爸妈妈呢是轮流咧拍牌。即马囡仔较大汉啊，所以呢集体报名参加旅行团，嘛是算一款广义的家族旅行。这几年来，台湾在进行教育改革，很多人在批评说，这教育改革呢，改得乱七八糟。与其批评政府，还是说批评这推动教育改革的人呢，咱倒不如就地取材，自力更生，从家庭延伸出来，建立教育部落，这样就多一点资源，又多一些支持。精英部落这篇文章 ，Josie 改也连结放到网络上。请大家上红气球在台湾雅虎奇摩家族的网站连结看更详细的内容。下礼拜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 Goodbye, so long, farewell. together again. And how about a hug for your mom or dad or the one who takes care of you? And a hug or a handshake for your friends. And then how about one just for yourself too? 红气球是一个在西半球美国所制作的广播节目，企图运用西方的资源制作台湾本土观点的亲子节目。亲身经历与消化整理的资讯， Josie 希望提供给大小朋友一个不同的亲子观点，欢迎大家批评指教。请上台湾雅虎奇摩的家族寻找红气球，或者是写电子邮件 huichou@yahoo.com， 您的意见非常珍贵。每个星期天中午11点到12点 FM98.7 每日广播空中相会。